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渔具店里客人多，要求不一，有花活，一套鱼竿长又落，猫腻就在这价格。各位看官，连城最近什么最火？钓鱼啊！自从呢，咱们西湖边上风景越来越被这个文人墨客歌颂啊，好些人都来这里，是一个鱼竿一叶扁舟，装一把风雅。于是呢，西湖边上渔具店呢也就越来越多，这可把西湖边上居民给美坏了。你就拿薛老虎来讲，本人呢游手好闲，私塾里念过几年之后啊就辍学在家了，一直到30郎当岁了还在闲逛着呢，就是一个破落户。可是呢这一次他可发了家了，吃起了瓦片了，租房赚钱。因为什么？他祖上是西湖边开这个砖窑的，家里头房子院子巨大啊，这回这个渔具店一多呀，都让他盖上门面房给租给这些卖渔具的外地人了。每个月呢，一家几两银子，10家店可就是几十两，尤其是这家大渔具店，面积最大，一个月就给他9两银子。薛老虎没事啊，还白拿个鱼标啊、鱼钩啊什么的，在西湖垂钓玩去，日子过得呢挺滋润。这不嘛，薛老虎又来上人家这个店里头啊，瞎转悠来了。 俺老鱼啊。老鱼啊，老鱼咋还不答应呢？老鱼， 哎，这招 忘了，忘了自个儿姓啥玩意儿。 小薛哈、 对对对， 小薛来了。 哎， 搁这儿怎么着？ 这 买点啥？ 不是， 买点鱼食啊？是咋的？ 不是，是这么回事。 咋的？ 这个你呀、你是干啥呢？你知道吗？ 我说薛老虎 啊， 我在这开了个， 你是干啥？ 渔具店 啊， 你上我店里头来， 不是 问我是干啥的？ 我没问 你，这是不是有点彪啊？ 我 告诉你，小心我杀你啊！ 我没问你是渔具店不是渔具店的事，我是说你是啥身份，你知道不？ 我不是你爸爸，是肯定的。 你是租户。 是啊，没说我是 房东，懂不？ 你是租户，懂不？所以说，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你是必须同意的，明白不？ 不是，您这都霸道了。不是，我是个租户，然后你跟我商量事儿，我就必须得同意。我没给你钱呢。 不，你可以给我钱，我也可以租给别人呢。我租给别人，你搬走的话，你是不是挺大成本？你哪儿找这么好的地段去？你哪儿找这么大的铺面去？你对不对？ 不是， 对不对？ 那是 是不是？我就跟你说啥事儿呢？ 不是， 再说这事儿对你利益没有损失， 老 还是让你赚钱的事。 老薛，有啥事儿你就说吧，行吧？ 啊， 说吧， 这么个事 我能给你解决。 你知道有个姓罗的叫罗牙那个？ 我知道罗真人， 不是真人牙呢？那个有钱的那小子， 那个谁那个。 罗知府那 罗知府那儿子呀， 对 罗衙内呀， 对 哪儿的？ 他喜欢啥知道吗？ 他喜欢啥呀？ 喜欢钓鱼。 哎，那好事儿啊。 哎，我就说给他买套高档的鱼竿。 好啊。那你买吧。 买一个高级的。 买高级的。 买烤瓷的。 烤瓷的鱼竿那能 不是这买一个高级的。 嗯。 但是呢，就是我就想花10两银子。 哦，那你去别地儿买去不就完了？ 不是，首先来说 啊， 这个花10两银子呢？ 那地摊咱们那护城河边上那有一个，就卖地。 你店里边不有那个1两银子那热销的一个鱼竿吗？你改成10两银子，但是呢，我还给你1两银子，明白不？ 你等会儿啊。我这个人啊，脑子不太好， 嗯， 是吧？就是说嘛，就是我这个鱼竿嘛是1两银子，对吧？ 本来不卖1两银子，我还 给 你 给我10两银子，我卖给你。 我疯了，我疯了。 不是 我，你那价儿标成10两银子， 那就我明白是这意思了，那就是，你先给我10两，我还你1两，是这意思吧？ 对，就这意思，明白吗？ 我就是你给我10两银子之后，然后你先给我， 对， 我拿出， 我不能当面给你1两啊，对不？ 对，我拿出1两给你，等于我挣9两，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 怎么的呢？ 你挣1两还给我9两， 那你先给我10两啊！ 是啊，你到这时候不能给你，明天下午我跟着那个罗亚那一块到你店里。我就挑这根知道不？ 我明白了。 挑1两银子一根那个，你就夸的哪儿好，明白不？ 我咋夸呢？这个 你就说什么这是那个西湖地区唯一的一根，明白吗？ 西湖地区唯一不能，你看我后边这都摆了。 你往下说，你就说嘛，对吧？ 我咋说呢？你教教我，我告诉你，我就不会说瞎话啊！ 哎呀，就是说 啊。 衙内， 衙内， 知道您喜欢钓鱼， 嗯， 这是不是这啥嘛？这搁这儿，这是我这个。 你说话呀！ 我是说半天了，我这 要说啥呀？ 我就说呀，您怎么跟娄知县一个毛病呢？ 不聋啊！ 你们这上层社会的人怎么听话都有点费劲 啊？ 我就说呀，知道您喜欢钓鱼， 怎么的呀？ 这是最大的一家渔具店了。我说那个，您看上哪个呢？我这是那啥，明白吧？ 哪人呢？ 哎呀，不是那个，您觉得哪个好？您 瞧不起谁呀？ 您帮我参谋参谋，您帮我参谋参谋。完了 啊， 我呢， 这样啊， 挑一根，我想挑一根，您帮我参谋参谋，行不行？ 来吧， 那个来，掌柜的， 谁呀？ 掌柜的， 谁呀？ 我看看， 哎呀，这不这谁吗？这不那个老薛吗？ 哎，对， 小老五 不重要。这位罗衙内，罗知府的公子。 哎呀，子儿来了， 神 公子儿来了。哎呀，衙内你好啊，衙内跟我们这来是啥事儿啊？有事儿啊？ 看鱼竿儿啊？是吧？ 我说啊， 那个， 咱们这仨人既然都是老乡， 这个事儿啊， 是吧？咱仨都是老乡，是吧？ 嗯， 咱们这就到我这儿来是干啥呀？这是。 就是他这帮我挑一根好一点的鱼竿，帮我 跟他一块钓鱼， 我跟他一块钓去呗。 那行，那我给你看，我给你挑一个是吧？ 嗯， 那是杨磊，那个要好的坏的呀？ 他看 这叫啥话？这叫啥话呀？牙那高眼拿好的呀？ 拿好的， 拿好的。 行了，你先看那1600两的。 哎，不好， 这 牙内，这你来一根啊？ 这纯金的吧？这是不用 是 不用不用， 是纯金。你俩 哎这哎， 纯金鱼竿多沉？ 不是这根为什么？我看跟别人那一两银子一根那也差不多，这咋卖十两呢？ 哎呀妈呀，这家伙的老薛，你这眼光咋那么好呢？ 不是这 你咋一眼就看见这根鱼竿了呢？ 不是这根、 啊、你怎么能你告诉我你眼力怎么练那么好？ 不是这怎么就 好？因为啥呢？这根鱼竿我跟你凭良心说， 嗯， 它做工上面啊，包括选材上面跟那一两的， 嗯， 你知道吧？ 嗯， 没有太大区别。 哎喂， 你知道吧？ 那为啥他卖十两？ 为啥他卖十两，剩下都卖一两？我给你提个人， 提谁？ 想当初1800多年前，有一个老先生，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我准不认识。你说吧，谁呀、啊？ 怎么不认识呢？有这么一老先生，你怎么能不认识呢？ 谁呀、 啊？姜子牙呀。 啊？ 姜子牙，你知道不知道啊？姜尚，兴州80年，姜尚姜子牙呀。 姓姜名尚，字子牙。 对呀、 啊。道号叫飞熊。 哎呀，这就是我说姜子牙这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这人我知道。哎 他多大岁数保的周文王？ 我不知道。 他是80岁才保的。 哦， 80岁之前搁家干啥？你知道吗？ 不知道，垂钓，钓鱼， 就爱钓鱼。 对，直钩钓鱼吗？ 他有那么一句话吗？ 嗯， 是吧？姜子牙钓鱼 啊， 愿者上钩 啊。对对，有这 吧？ 哎，跟那根鱼竿有啥？就是这根， 就是这根鱼竿。 哎呦喂！ 也就是说，这根鱼竿。就是经过姜子牙老先生亲自开光调整的1000年最好的一个鱼竿， 就是啥就是啥就是啥就是啥，多少钱？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吗？ 我买了。不是，这蛋可说回来，那个杨内啊，这么好的鱼竿，这啥？我本来说是自己挑，但是这既然是姜太公的，那我用不了，我这个命福薄命浅，我压不住他。 嗯， 这您不是平时喜欢钓鱼吗？您先帮我用一阵儿，您把他那个，哎，这些年的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啊，您先帮我压一压，我压不住，您在家帮我用些天，好不好？您先帮我用着， 哦， 啊，您帮我用，您就当您二次开光，好不好？好不好？ 哦，那行吧，这么着吧， 那对对，十两银子哈。十两银子、啊， 十两。 来，罗牙内，您拿着这杆儿。 刘牙内干啥呀？ 罗牙内，您慢慢走 吧。你拿着吧。 我给您拿着，你外边请，啊。不错啊。 就这招是吧？ 过两天我拿那九两银子来啊！你不许黑啊！我告诉你，敢黑我的钱，我告诉你，小心你的店不租给你。 行吧，走吧。缺德玩意儿，搁这儿装，一过两天还在拿钱，你就没个好的。 哎呀，这就是擦粉上吊，死要面子。徐老虎这么不厚道，于老板他也没辙。正在这生闷气呢，隔壁酒馆小老板石墨来了，是一脸的谄媚。这石墨呢，虽然也开了个酒馆，日进斗金不说，很有钱，可是呢，却是个妻管严啊。老婆王氏管钱管得死死的。可这个石墨呀，偏偏有一个花钱的爱好，也是钓鱼。这回呢，来这个渔具店是为了什么呢？您往下听。 哦， 哎呀妈呀，咋的了？这来啥呀？这是 啊，好， 哎呀， 你不认识我吧？啊， 我是不认识你， 不认识我啊？我是墨， 啥玩意？你是啥？ 石墨。 哎呀妈呀， 是咕噜咕噜，知道吧？ 成精了？ 不是，名字就姓石， 叫啥？ 叫墨呀。 你爸爸咋这么没文化呢？给你起的叫啥名？ 我爸叫露露。 哎呀，甭问了，你妈叫水井是吧？ 对，我叫墨，石墨，我石墨， 石贤弟是吧？ 对，我媳妇。 你先等会儿，你叫石墨，你爸爸叫露露， 石露露啊。是露露啊， 他妈叫女人，他叫井。 我叫石墨，别叫井啊， 石墨是吧？ 字井。 出 这小孩出去，搁这干啥呢？那谁，石墨， 跟你说个事儿啊。 啥事儿啊？ 那鱼竿多少钱啊？ 那个 鱼竿啊？ 多少钱？ 哪鱼竿啊？ 就那个，那叫什么鞋？俩字我也不认识。这什么？反正花花周围都是刺儿的，上面写俩字儿，写的什么呀？那俩字是？ 那俩字儿是吧？ 啊， 写的那字儿写的叫鱼竿。 哦，我不认识。 啊，鱼竿 啊，就这个，就这个多少钱啊？ 是那个，就是那个十两银的。 什么？疯了！ 怎么就？ 前两天我听他们好多钓鱼的都说在你这儿买的，不一两，你怎么十两了又？一两吗？ 不怎么能一两啊？ 不一两吗？ 他那一两，他是那个。 你这怎么回事？你这零都后瞄上去的，原来不一两吗？我前两天来看不一两吗？怎么给十两了？ 不是，他那个。我明白了，那啥，石墨，我跟你说个事儿 啊， 就是也改一下钱呗，是不是这意思？ 你看，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哎呀，别嚷嚷，得了，那这么着得了，你这么着，你拿十两，回头我退给你。 不是，你这十两这意思对了，这是不是改的？你说是不是改的？是不是改的？ 是改的。 原来是不是一两？ 是， 我也要求改钱，怎么不改这么高的，明白吗？ 那啥意思啊？ 改便宜， 改便宜， 改成三钱儿， 改成三钱儿， 三钱银子。不是，我那钱不是不给啊，我把那个先把那私房钱，我那七钱银子我先给你，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来，给你三钱银子，以后你把这东西当他面给我，行不行？ 不是你们这怎么那么乱呢？ 他管得紧，他不让我花贵钱买东西。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拿私房钱加上你媳妇给你这钱买这么一鱼竿。 对，要不他不让买。 然后你跟你媳妇说这钱才三钱。 对，他就不叨叨我了。 明白了吗？明白了。 哎呀，你不了解他是这么回事。嗯，圆儿啊， 干啥呀？ 那过两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过两天是什么日子？过两天是清明。 不是清明前两天。 清明前两天那不就是清明前两天吗？ 我生日你都忘了？ 你还是有生日 啊？废话，我也不知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哦，真不是啊。 多新鲜呐。 哦， 我有生日。不正是我想那什么？ 今天是好，你说你想干啥呀？ 你能不能？我这么些年了，我也没跟你张过嘴，我跟你要 俩钱。你还没跟我张过嘴？ 我跟你要俩钱，我买个生日礼物行不行？ 你这么大岁数还有脸跟人要生日礼物？ 不是，我要这东西，我没别的爱好，我就想买一个鱼竿。 你就这一个爱好都倾家荡产了？ 哪用荡产了呀？你看我那老鱼竿， 你这老鱼竿不是都刚用了没十来年吗？ 你看，跟咱家还不如咱家拖把呢。你看那布条子，卡了一层，一点弹性都没有了， 但是还 棒硬棒硬的。 嗯，有特色。 怎么有特色？那钓不上鱼来，那鱼稍微一抻线，巴拉就说了，怎么一点弹性都没有，那不行。 行吧，看上去的确有点。有特点，嗯， 这太有特点了。 是，我觉得这都买不着。行，那可以，行，去买吧，对吧？只给三千啊？ 嗯， 三千啊？ 知道啊，三千，行。 敢超过三千，你别回来啊！ 知道了，嗯，明白了吧？就是这么回事儿，哎，所以啊，麻烦您了啊，掌柜的，你给三千好不好？啊。改三千啊， 就这意思是吧？ 对， 行了，那就这么着了啊。嗯、 好，怎么着？ 这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呀。 哎呀，各位，说书的场子里没有女客吧？啊，要是有，您可千万得记住了啊。您老公买的您看不上东西一定要记得加个零算钱，十有八九啊那才是这件东西真正的价格。这石墨呢就是耍这种小把戏来诓他的媳妇儿，也不怪他，这王氏大奶奶管钱忒死了，你说管得住吗？这不是吗？说曹操曹操可就到了，夫妻俩 来到了渔具店。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来看看，就这个，就这个。 哎呦，哎呦， 就这个，你看， 啊， 3000银子。 3000还行。 怎么样？嗯 啊， 那老板，老板， 哎， 老板，老板， 咋的？ 3000银子，3000银子， 3000啊，3000， 我就这个，来，媳妇掏钱买那个，买那个， 真3000啊？ 3000吧， 2000不行吗？ 呀，3000就不容易了。 你跟他聊聊呀。 哎呀，我不会砍价，你，哎呀，这么便宜，3000，3000吧。 2.5000呢？ 人家不砍价，告诉明码标价，怎么砍价啊？ 不是，这已经是特价了。 对对对， 这不能再特价了。3000银子，这都 那能送点啥吗？ 送你一大耳贴子，你要不？不是啥玩意儿啊？ 怎么是？ 哎，这商家怎么说话呢？ 我你那个， 我都不给你买了。 老板，老板，这是我媳妇儿，你好好说话。那媳妇儿，媳妇儿，你也别太要求多了，你跟老板好好说。 哟，长得还人模狗样的，算了，3000就3000吧，人。要不要啊？ 拿走。 那谁，那老于啊，老于，打你房东来了，你咋不说话呢？咋不吱声呢？我是老虎。 是是是，没事。 我老虎的。 我看你就老虎。 我是 老薛啊。 薛老虎。 老薛啊。 我是说啥呢？光买杆儿不行，得买个打窝那个鱼食，知道吗？ 打窝的是吧？ 打窝的鱼食啊。 行了， 那啥， 嗯， 昨天配合不错， 昨天可以啊。 卖，你看本来卖1两的，你卖10两、 嗯， 你看今天你就改回1两，你看，哎， 咋的？ 3钱啊？ 哪来这是？ 的，实际上是3钱啊。哦，那也行，没事儿。那改续两个月，你再退我9.7、啊。 不，等会儿， 退我9.7就完了。 等会儿，啥玩意儿？ 怎么了？不是写3钱吗？我买的不也是这个吗？我原来可能我记错了，我以为是1两呢。这哦，改标3钱，那你退我9.7，我给你10两吗？ 没有啊，这咋回事儿啊？这是 这不改？这你不写3钱吗？ 不是，你这什么？不是这3钱， 这不写3钱吗？ 他是这个， 你不一样的吗？你要之前 不是，他是这个， 哎呀， 我刚才 这个啊，那么长时间呢？哎，老薛， 亚妹， 老板， 哎， 干嘛呢？ 不是，你看，本来咱昨天买那十， 我在外边听着什么意思？这杆儿多少钱？ 是 这姜子牙这个独一无二的 三。你这不没有吗、 啊、我告诉你啊，你个小小的渔具店的老板，你敢欺压本衙内，你知道这我要是上报了官府，你这是什么行为？你这叫欺诈消费者呀。 这、哎、呀， 收10两银子。 不是，你先等 会儿。还姜子牙御用过的。 我跟你说、啊、 哎 呦，那谁，那薛老虎啊，石墨呀、是这样，我现在必须得实话实说了，我现在顾不得别的了 啊， 我跟您说啊，衙内是这样，他想买个鱼竿，他想买个鱼竿呢，他就想带着你来，让你给挑，你挑完都贵呀、对不对？他就假装让我把这鱼竿的价格先抬上去了，本来应该1两，他让我卖10两，卖完10两之后呢，他暂时先给我10两，回头我再退给他9两，等于还是1两银子，这样在你这儿把面子就买回来了。至于这位呢，石墨，这怎么又变成3钱了呢？就是因为他呀，怕他媳妇儿，他媳妇儿只给他3钱银子让他买鱼竿，他呢又想买这1两的鱼竿，所以呢他自己呢就有那么就7钱的私房钱，所以给的我也是1两，跟他媳妇儿那说的是3钱，你明白了吧？ 我 啊、 你咋都说出来了？你咋这他怎么个？衙内，你别生气，衙内， 走了， 别别，你别，衙内。哦， 姓石的 哦，我没说话吧？天， 每天给你3枚铜钱，你是怎么攒出那么多的私房钱的？ 我那个那老那个老板，鱼竿不要了，咱回见啊。 列位，做人要坦诚，干啥都别玩虚的，有道是为人莫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徐老虎石墨经过这回事之后啊，我想这辈子都会记住这句话喽。这正所谓为人坦诚别撒谎，欺瞒哄诈不应当，左右逢源逢不远，只因当初没细想。